Hi, coming to you from Shanghai, China. This is Chinese Pod. I'm John. 大家好，我是 Jenny. Today it's an upper intermediate lesson. It's called Pedestrian Peril. So what's going on here? 好像很危险，很惊险。那就是今天在马路上有一个行人差一点被摩托车撞了。 Okay, yeah, China can be a little dangerous for pedestrians. 对啊，还好是差一点被撞。 啊，没有被撞。 没有被撞，对。然后呢，这个行人当然非常的生气啊，他就会和他的朋友抱怨 ,complain。那我们赶快听听他们的对话。 等会儿想去干嘛？ 随便。你决定吧。哎，小心！ 喂，你怎么骑车的？这样横冲直撞，差点撞到我。 你没事吧？ 哎，没事，还好我反应快，否则肯定要被他撞到。 是啊，实在太危险了。那辆摩托车开得太快了，就差那么一点点。你以后走路可要当心啊。 我当心有什么用？我走得好好的，没乱穿马路，也没走在机动车道上。谁知道会碰上这种冒失鬼，那么宽的马路不开，偏要开到我走路的地方，真是神经病。 哎，现在这样骑车的人多着呢，一点安全意识也没有，这种人总有一天要闯祸。 我看就该让他们出点事儿，否则他们永远不会把这当回事儿。 你自己也得小心点，我看你有时候挺粗心大意的，走路的时候不是听音乐就是打电话，从来不好好看路，这样可不行啊。 哎，你怎么反而怪起我来了？是他们不遵守交通规则。 我只是提醒你注意安全，万一被车撞了，吃亏的还不是你自己。 呸呸呸，我才不会被撞呢。再说了，交通法同情弱者，发生车祸肯定是开车人的错，他们要负主要责任，一般不会追究行人的责任。 谁说的？责任界定也是要讲道理的，谁有错就得追究谁的责任，否则这社会不是要乱套了？ 这个社会就是被那些乱开车的人搞乱的。 哎，好了，人没事就好，下次当心点。 我已经够当心了，你这话应该跟骑车的人说。 啊，这样每个人在中国多少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啊。 啊，对，是的，因为人太多了。 对，车也很多，而且呢都是横冲直撞，横冲直撞。 哇哦。 四个字。 对，我们看一下这个说法。 好。 横。That's like a horizontal. 对。 And then 冲 is like rushing or surging. 是的。 然后直 is like straight. 对对对。然后撞呢就是撞击 collide 或者 crash 这个意思。 Okay, hit things. 对的。那么横冲直撞就是形容你走路或者开车的时候非常的快，非常不小心。就是好像要撞到别人了。 So it's like things are moving around everywhere. 对。 Really dangerous scene. 是的，这个叫做横冲直撞。 就像 bumper cars, 对吧？ 哎，像碰碰车 bumper cars 一样。 OK。 横冲。 差不多那个感觉是吧？ 对，横冲直撞。那么这样就会影响到走路的人，行人。有的时候你走得好好的，就会遇到一些麻烦啊。 等一下。走得好好的， 对， 这个就是那个好重复的时候， 嗯， 第二个是变成第一声是吗？ 是的，就变成好好好好。但是呢，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也是说好好好好两个第三声。 But Northerners, they're more likely to say 好好。 没错。 Okay, so you might hear both. 对，那么这个好好的意思呢，就是，你是很正确，你没有做什么不对的事情，走路走得好好的，就是我很正常的在走我的路。 You're just walking, doing nothing wrong. 对， 嗯， 这个叫做好好的 ，proper 这个意思啊。好，那我们再看机动车道，机动车道。 那么车道。 It's like a car lane on the street. 对的，那么这里是机动车的车道。机动车就是汽车啊，或者摩托车啊。 So it's like motorized vehicles, right? 对。 机动车道。 那么自行车呢？ 自行车是非机动车。 OK, not motorized. 对，非就是不是的意思啊。那也有非机动车道。好，下面我们再看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搭配啊，碰上冒失鬼。碰上冒失鬼， 这个碰上的碰是碰碰车的碰是吗？ 对，然后它的意思呢就是遇见遇到，对吧，碰上，但是这个碰有一点 randomness 在里面。 It's kind of like run into. 对， like run into someone on the street. 是的，碰上，今天我们碰上的是一个冒失鬼。冒失鬼它不是一个真的鬼啊。 鬼就是讨厌的人是吧？ 对，这里的这个意思啊，就是一个像你说的不太好的，大家不太喜欢的人，冒失鬼。那么冒失的意思呢，就是很不小心的，然后非常 reckless. OK, so 冒失 means it's reckless in your behavior. 对，这样的人我们可以叫他冒失鬼。 Like a reckless lunatic. 冒失鬼，那么他偏要开到行人走路的地方，对吧？偏要， 那这个偏就是偏偏， 对， 偏偏做一件事情是吧？ 对，那么偏呢就是形容你一定要以你自己的方式做，对吧？好像很任性，很坚持自己的方法。 Alright, so you're being really willful. You don't care how it affects other people. 对。 And then when the speaker uses this 偏要， 他其实很不高兴。 Yeah, that it negatively affects them. 是的，就是在抱怨啊，他偏要开到我走路的地方。 Yes, why does he gotta drive over here where I'm walking? 对啊， he's negatively affecting me. 是，但是现在这样开车或者骑车的人多着呢，多着呢。 We have this 者 particle. We usually see this after verbs. 对， but after 多， 形容词啊。那么这个者如果和动词一起使用，它就是表明现在正在发生，对吧？现在正在进行。 Okay, so the thing with Chinese is a lot of the parts of speech, they tend to blend into one another. And we have that right here, where we have an adjective that's acting like a verb. It's taking one of these aspectual particles. The verbs usually take this 者. 对。 But it's still an adjective, so it's indicating that it's going on now. 是的，其实大家可以记住这样的一个用法，就是人多着呢，人多着呢，作为一个固定的搭配啊。 Yeah, just memorize that way of saying it. It's not really important whether it's actually a verb, whether it's actually an adjective. 对。 There are people that would argue either way. 而且人多着呢，你是在形容这样的人都在存在，都活着，那么就是一个怎么说呢，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多着呢。 Right now. 好，我们再看看安全意识。安全意识。 Safety consciousness? 对。 Safety awareness, 那种意思 是吧？ 没错。那除了安全意识，我们还经常说法律意识。法律意识。 Okay, so legal consciousness in people's minds. 对，这两个都很重要啊。那如果没有安全意识，法律意识就很容易闯祸，对吧？闯祸。 闯祸。That's like cause an accident. 没错。那祸呢，就像你说的，有 accident, 意外的这个意思。而且呢，它是一个很坏的，像 disaster。那么闯这个字呢，就是是由你引起的，你 cause 的。 这个是一个动词，对吧？ 对，一个动词。 So like 闯 is like cause and 祸 is the accident. 对。 后面有一个词车祸。 是的。 So it's a kind of accident, a car accident. 对。那么闯祸也可以用在比较小的事情上面。比如说你打破了一个杯子，也可以说哎呀我闯祸了。这种小事情啊也可以用。那这样的人就有一点粗心大意，对吧？粗心大意。 So we got four characters. 但是意思比较简单，对吧？ 对，而且是重复的。粗心和大意都是形容就是你非常的不小心。可能是这样一种性格，对吧？ 都是 careless。 careless。 粗心可以单用。 没错， 然后大意也可以单用。 是的， 是 粗心大意也可以放在一起使用， 强调是吧？ 对啊。粗心反义词就是细心 啊。 OK, 对吧？粗和细是反义词啊。 那小意呢？ 小意不可以这个记住啊，不要粗心大意，不可以说小意。好，接下来我们看看遵守交通规则。遵守交通规则，哎，这里啊也是要记住的一个固定搭配，因为规则有好多差不多的说法，对吧？同义词。 Yeah, if you look up the word rule in a dictionary, you'll find lots of Chinese words. Like, what else might you find? 规定、法规、 规矩、 规矩、 规律， 对，很多啊。但是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呢，就是要记住交通规则，它是一个固定的搭配。所以除了规则，不能用其他的词。 Okay, so just remember when you're talking about traffic laws, use 规则。 没错。那么这个动词遵守呢，也是一个固定搭配，遵守交通规则，意思就是你要 You have to follow the traffic rules. 对，要照着做。 Yeah, so try to resist the urge to look up rules and follow. 对。 And then try to figure out every single way to use every Chinese word it gives you.It's a lot easier if you take a situation and then figure out which words you want to use with that situation. 是的。 It'll all come piece by piece. 遵守交通规则。好，我们下面再看呸呸呸呸呸呸，很好玩的一个声音啊，一个象声词。那其实呸呢，就是有点像英文的这个叫 Like knock on wood? 对，就是别人说了不吉利的话，然后你不想让它发生，你就说呸呸呸。 So it's a superstitious thing. 比较迷信的一个做法啊，呸呸呸。好了，下面咱们再来看同情，同情。 Okay, so literally this means sympathize. 对，但是今天它是用在法律里面啊，说交通法同情弱者。那一般我们认为法律是很中立的，对吧？Objective, neutral, 好像不应该有感情，不应该同情别人。 In English, we wouldn't have like, the law sympathizes with the weak. 那么在英文你们会怎么表达？ The law protects pedestrians. 对，那其实意思，那其实意思是一样的，只不过在中文里面呢，我们用同情这个词，同情弱者。好，现在我们看追究这个词，追究。 那这个追 that means like pursue. 对。 那么追究是什么？ 追究就是调查，然后搞清楚一件事情。 So you're looking into something, you're investigating something. 对。 但是这里我们有追究行人的责任。 是的。 So you're investigating responsibility? What does that mean? 啊，其实追究经常和责任搭配在一起啊，因为追究就像刚刚解释的，你要搞清楚真相。那么搞清楚真相以后呢，可能有人要负责任，对吧？所以你会让他们负责任， hold them accountable. Okay, so first you look into it, and then you assign who was responsible for what. 对。 So that determines the accountability. 是的，追究责任。那今天对话说的是追究行人的责任啊。 So look into what the pedestrian was accountable for. 对。 然后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是谁有错就得追究谁的责任。谁有错就得追究谁的责任。 So whoever was wrong, we'll hold them accountable. 对，就是这个意思啊。 Okay. 那么追究责任以前先要界定，对吧？先要界定责任。 Okay, 界定。So these two words should be pretty familiar. 定就是 set or determine. 对的。 然后界就是 like a boundary. 是。 So you're setting the boundaries, you're setting the scope. 啊，对，就是看看谁负什么样的责任，对吧？ 那责任界定，就是像 accountability. 对。To define accountability. Okay, so after you look into the accountability,You kind of have to decide, like, who was responsible for what, right? 对，这个叫做责任界定，责任界定，也可以说界定责任啊。 界定是一个动词，对吧？ 对，界定是一个动词，而且它很形象啊。界就是像 boundary, 对吧？然后定就是这个 to determine. To set. 对。那么界定的意思就是 Like determine. Determine 责任， 对，还的 responsibility or accountability。 嗯，是的，这个叫做界定，责任界定。那其实这些做法呢，都是让我们的社会就是不要乱套，对吧？ 乱套， 嗯，乱套的意思就是非常的混乱，没有任何的 order， 没有任何的这个秩序。 哦，那乱和乱套有什么区别？ 乱套呢，经常是用在形容一个组织，一种 organization 上面，比如说社会、学校、家庭 啊。但是如果说自己的房间， 嗯，那样你就不能说乱套，你说房间很乱 啊。 OK 啊，那今天差一点被摩托车撞到，但是呢还好没事啊，所以人没事就好，人没事就好。 对，我想问一下，这个人没事，他说的人是指所有的人，还是 不是 抽象的人，还是 是指的你这个人，那这个朋友差一点被车撞到的人。 那他也可以说你没事就好，是吗？ 那也可以那样说，但是呢人没事就好是我们经常用的一个方法，一个说法啊。 那为什么要说人呢？ 就是更加强调人活着的重要性，人没事就好，这个 humanity。 And maybe your physical body as well. 对对对，这是很重要的。 嗯， 没事就好。我觉得今天他们两个的想法都挺有意思的，我们再来听一遍吧。 All right, listen again. 等会儿想去干嘛？ 随便，你决定吧。哎，小心！ 喂，你怎么骑车的？这样横冲直撞，差点撞到我。 你没事吧？ 哎，没事，还好我反应快，否则肯定要被他撞到。 是啊，实在太危险了。那辆摩托车开得太快了，就差那么一点点。你以后走路可要当心啊。 我当心有什么用？我走得好好的，没乱穿马路，也没走在机动车道上，谁知道会碰上这种冒失鬼。那么宽的马路不开，偏要开到我走路的地方，真是神经病。 哎，现在这样骑车的人多着呢，一点安全意识也没有，这种人总有一天要闯祸。 我看就该让他们出点事儿，否则他们永远不会把这当回事儿。 你自己也得小心点，我看你有时候挺粗心大意的，走路的时候不是听音乐就是打电话，从来不好好看路，这样可不行啊。 哎，你怎么反而怪起我来了？是他们不遵守交通规则。 我只是提醒你注意安全，万一被车撞了，吃亏的还不是你自己。 呸呸呸，我才不会被撞呢。再说了，交通法同情弱者，发生车祸肯定是开车人的错，他们要负主要责任，一般不会追究行人的责任。 谁说的？责任界定也是要讲道理的，谁有错就得追究谁的责任，否则这社会不是要乱套了？ 这个社会就是被那些乱开车的人搞乱的。 哎，好了，人没事就好，下次当心点。 我已经够当心了，你这话应该跟骑车的人说。 哎呀，在中国过马路真的是挺危险的一件事啊。 啊，是的， 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所以一定要好好走路，要当心啊。 没错。If you guys have any kinds of stories or whatever that you want to share with us, or any questions about the vocabulary that we're using in these kinds of situations, then come to ChinesePod.com. 是的。 And let's talk about it in the comments. 对，那John，我最后问你，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有啊。 差一点被撞到。 基本上每个星期都有吧。 是吗？你会很生气吗？ 不会。 哦，现在就接受现实了，对吧？ 习惯了， 习惯了。 我现在很小心。 嗯，小心最重要。好 ，Chinese Pod，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Are you still trying to learn Chinese from other methods? Why not give us a try? Come on, it's Mandarin. Your terms, Chinese Pod. ChinesePod.com.